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灵叔闻到了花香，迎面而来的是水仙，馥郁浓厚，伴随着嗅觉清醒，立时在鼻腔任意角落里流窜，企图占据他的五感六觉。然后才是丝丝缕缕的清雅，独属于冬天的气息，越是严寒它就越能绽放异彩。谁家的梅花开了？灵叔混沌的脑袋在接触到满眼白色的瞬间，记忆慢慢回笼，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医院。他轻轻叹息一声，旁边马上有人察觉了。 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了？ 轻柔的小心翼翼的女声带着惊喜，不是灵叔的姐姐，但有点熟悉。灵叔眨了眨眼，对着浓妆艳抹的漂亮女人茫然片刻，终于想起来，这是雅琪，她在翡冷翠认识的舞女。 雅琪，哦，我还好，能给我杯水吗？ 好，你等一下。 灵叔舔舔干裂的嘴唇，雅琪忙起身倒水，又坐到床边，扶着灵叔的脑袋喂他喝水。 来，你别动，我喂你。 软玉温香，温柔小意，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享受，灵叔也不例外。不过为了避免误会，他还是选择主动从对方手里接过杯子，虽然这个动作比平时多花了好几秒。 没事，我自己来。 别着急，慢点喝。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 我问了程思，让他带我过来的，他还要回去执勤，先走了。 雅琪拿起一个苹果削皮，时不时抬头看灵叔一眼，含情脉脉，秋水潋滟。 我都听说了，你是被凶手诬陷的，幸好现在洗脱嫌疑了。那时你被抓走，我真怕再也见不到你。 凶手？抓到凶手了？ 凶手不是都被炸死了吗？报纸上写的。 有报纸吗？给我看看。 这里没有，别的病房或许有。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拿一份，你先吃个苹果。 哎，谢谢。 灵叔接过苹果，就见雅琪踩着高跟鞋跑了出去，不一会儿又噔噔噔回来，拿回一份当天的早报。 给，这是今天的早报，头条就是。 袁公馆案尘埃落定，真凶竟然是他。 报道用一整个版面，从上海名媛杜韵宁横死家中开始，洋洋洒洒写到袁公馆爆炸，最后才提到新月咖啡馆的老板。说是因为杜韵宁是咖啡馆的常客，他在得知杜韵宁的身份之后就起了歹念，派人接近杜韵宁，想通过仙人跳来谋夺袁家的财产。可惜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最终跟帮凶一道葬身火海。笔者又用数百字介绍了李老板平日里乐善好施的为人，此事一出，左邻右舍的采访尽是不肯相信，都说李老板不像是会干出这种事儿的人，更有甚者怀疑李老板是不是被冤枉的。报道还提到，袁冰因吸食大烟过量死于巡捕房，他们夫妻俩膝下无子，袁家尚且留下的一些存在保险箱的财产无人继承，只能暂时充公，等袁冰两个姑姑回来认领。灵叔的目光定格在袁家两栋小楼被大火肆虐后的黑白照片上。报道无疑是详尽的，记者想必也做了不少功课，以这份报纸的公信力来说，内容即便有些夸张也不会夸张到哪里去。也就是说，记者认为自己把听到的看到的都如实写上去了。但灵叔知道，这份报道里有许多是与事实出入的。 李老板虽然心狠手辣，但他只是听命行事，能够使唤得动三才的人，也许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。袁冰死前，他的姑姑曾经出现过，但这一段也没有被报道出来，看似花团锦簇，实则只是给不知内情的市井小民看的，对林叔而言半点价值都没有。 林少，你怎么了？ 雅琪见他久久不语，有点担心。林叔摇摇头，合上报纸，正在考虑是要面露疲态委婉送客，还是直接闭眼往后一堂了事儿。有人推门进来了。 姐，你来了。 雅琪看见来客，先是一愣，再瞅瞅林叔，心里有些不痛快。在听见林叔喊姐姐时，心情立马又不同了，仿佛从寒沙的春天里一下跳跃到灿烂的夏天，以无比真诚自然的笑容迎接上去。林瑶见林叔已经清醒，先是面露惊喜，在看到雅琪时又有些意外。 哎呦，你可算醒了，真是把我吓坏了。这位是？ 您好，我叫雅琪，是林叔的朋友。 雅琪没有说自己的姓氏，也没有说自己是在读书还是工作或嫁人了，但林瑶从她的打扮和气质里不难猜到。 啊，你好，我是林叔的姐姐，多谢你来看望他。林叔平日惹是生非，有他这么一个朋友，想必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。 没有的事，听说林叔受伤了，我也很担心，只是之前找不到他在哪间医院。 啊，那现在看见他没事，你也该放心了。你这样年轻，应该是还在上学吧？现在正是学校上课的时间，快回去吧，别耽误课业了。 雅琪欲言又止，既想多留一会儿，又对自己的职业难以启齿，勉强笑了笑，只好起身告辞。 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林叔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 好。 雅琪一走，林瑶就瞪向病床上的人。 你瞧瞧你，成天都招了些什么人。 雅琪是个好女孩，只是沦落风尘，身不由己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庸俗了？ 林瑶伸手就想戳她脑门，看见她脑袋上厚厚一圈纱布，最终还是没忍心下手，拿起旁边的水壶给林叔倒水。 你要是有着招蜂引蝶的本事，就赶紧给我找个正经的弟媳，别成日跟舞女厮混在一起，能有什么出息？ 你再念我，我要跟春小姐告状了啊。 哎，你这小兔崽子。 林瑶牙痒痒，恨不得把自己手上的水壶直接塞他嘴里。 星月的呢？他没受伤吗？ 他伤的不比你轻，肩膀中了刀，腿中了枪，不过好在性命也没有大碍。岳家找了人给你们安排到单间，让你们更方便休养，他就在你隔壁。 林瑶至今都记得林叔被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样子，要不是丈夫撑住她，她只怕当场就瘫下去了。 唉，你们是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的？追查案子那么危险吗？你这警察不如不要当了，我让你姐夫重新给你找一份，什么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平安。 姐，这次的事情跟我是不是警察没关系，现在还能坐在这儿跟你说话，正是说明我继续追查是对的。你也清楚呢，一身伤换洗脱杀人嫌疑，不亏。 林瑶的视线落在他那只被包裹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左手臂上，眼眶顿时红了。 你看看你，伤得这么严重，也不知道多久才能好，会不会落下病根？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姐可怎么办？ 姐，你别难过了，这不是没事儿吗？哎，姐，你快帮我瞧瞧，桌子上的礼物都是谁送来的？ 好，我去给你看看。 林瑶起身走到桌边，拨弄得满满一堆的东西，有花，有用的，也有吃的。不看不知道，他的弟弟确实有挺多人惦记，特别是女人。 不仅是刚才的雅琪，还有两个以前跟他有过来往的舞女也都送来了慰问礼物。林瑶眼不见为净，直接跳过那几个去看别的。 这个是程思送来的糖炒栗子，说是你特别爱吃，还有你局里的几个同事送的花篮呀水果呀。哎，那会儿你还没醒，他们很快就走了。这是何佑安送来的花，还有两张电影发布会的门票。何佑安是那个电影明星吗？ 你现在知道你弟弟的能耐了吧？ 哼，你肯定又是靠那张脸去招摇撞骗。我没收了啊，看你表现再还你。 你和姐夫去吧，我也不爱看电影。上次还找他给你签了名，等回家一起给你。哦，对了姐，我之前出来的时候身上那件大衣哪儿去了？ 你找他做什么？那件大衣被你弄得那么脏，还破了好几个洞，我正打算找个机会拿去让人缝一缝呢。要是缝补不了，就只好送给你姐夫的乡下亲戚去穿了。 哎，别姐，你先别着急补，你把它拿来，我放了些东西在里面，你先让我把它拿出来。 你现在安安分分给我养伤，既然罪名嫌疑都洗清了，还需要什么东西啊？ 你别管，你快拿来就是了。姐，你最好了，你不够看一眼我睡不着。 啊，行行行，我去给你拿。 谢谢姐。 林瑶拗不过他，只好起身去盥洗室将挂在墙上的大衣拿下来。拿的时候还得小心翼翼，因为上面沾满了灰尘。得亏原来就是深灰色的，若是浅色衣裳，怕现在完全没法看。 喏， 林瑶将大衣递过去，就见林叔一把抓过来，单手伸进去掏来掏去，一会儿惊疑不定，一会儿面露喜色，比川剧变脸还要精彩。 你们到底有什么呀？瞧你宝贝的。 姐，你先回去吧，这衣服啊，陪我度过了生死浩劫，现在是我的患难兄弟了，我要抱着他才能睡得着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